好啦，咁我哋自我介紹下，頭先講咗啦，我就係 Kenneth 啦，佢就係阿成啦咁樣。咁我哋今日呢個訪問咧就即係你因為唔會願意即係上鏡啦，所以我哋就會用一個錄音嘅方法記錄嘅咁樣。咁in case 如果你中間發覺有啲乜嘢唔想出街嘅內容，或者覺得聽落覺得唔係好覺得好舒服嘅話，你覺得可能要 cut 下等等，你就到時講翻聲俾我哋聽咁樣咯，係啊，咁樣。咁咧就我哋今日咧最主要咧就即係就住三個方向會去問啦。第一個就係關於翻你進入呢一個運動嘅狀況啦，即係你大約幾時進入啊？大約做過啲咩啊？諸如此類。咁第二個咧就係一啲即係公眾對於我哋呢一個運動嘅質疑啦，咁樣。咁就想睇下即係你係一個即係參與者之一咁樣，你會點樣去回應啦？咁樣或者你覺得我哋即係整體個運動嘅人可以點樣回應啦？咁第三個類別嘅問題咧就最主要係即係問翻啲。未來對翻呢一個即係整體民主運動嘅一啲想像嘅咁樣係啦，咁大致上就呢三個層次，咁我就進入去即係第一個層面問先啦，咁樣問翻最簡單嘅嘢啦，即係你幾時開始即係參加佔領啦，同埋你係即係主要係過嚟坐下，定係你會即係會有留守啊等等？ 咁我就係十月頭開始過嚟嘅，咁其實就我就。即係可能同好多人又唔同，好多人係九二八已經開始走出嚟噶嘛，咁我就自己就比較遲啲，係十月頭先開始出嚟嘅。 咁 我通常喺度都會平均每日都喺度留半日嘅。 留半日 嘅。即係不如你坐我嗰位，我可以一次咯。 即係又或者留通宵咁樣咯。 係。 系啊， 咁你系啊，唔好意思问，如果你唔介意讲嘅话，就即系睇你系学生嚟嘅，系咪？所以可以留到 搵嘢。 你做紧嘢。 系啊。 咁几好，可以有咁多即 系。唔系，我系咁啱系前排辞咗份工，咁而家又发生呢个运动，咁我就唔搵工住咯，就多啲时间落嚟咯。 咁你最初即係咩觸發你落嚟咧？因為你都話你同好多人唔一樣，即係又唔係九二八前，又唔係九二八嗰一刻。但係就去到十月頭咁樣，你係十， 我就唔知道我自己算唔算有代表性，因為我就唔同咯。 唔緊要，做翻你啫嘛，每個個人都係有我哋參加嘅，係 啊。因為開頭嗰一排咪就學聯成個禮拜搞個運動咁樣噶嘛，跟住又違政咗噶嘛。咁我自己就覺得呢場運動都係冇乜用，即係好，即係好似以前嘅集會運動咁咯。咁直至到警察放呢啲催淚彈，咁我就覺得即係可能都個運動都係咁結束算嘅。跟住直至到真係多咗旺角同銅鑼灣同埋尖沙咀咁多指定點之後，咁我就有啲覺得哇，今次真係嚟了喎！即係大家係。我會覺得香港人真係有一種決心，真係要撥亂反正啦。即係我都覺得係真係要瞓曬身去參與嘅一場運動嚟嘅。 咁你喺即係呢一個運動入邊啦，咁你咁都問翻你，其實係主要係喺佔旺呢一邊嘅，係咪應該？ 多數嚟旺角咯。 旺角。所以你即係咪方便啲啦？都係咪應該其中？ 係啊。 咁你呢一度其實嚟講話有冇話即係咩識到啲即係多咗識咗啲戰友啊？還是其實都主要係你自己一個人嚟坐嘅？ 我平時嚟就淨係自己一個嚟嘅啫。咁 有冇話 到而家加埋都識咗唔少人？ 咁但係有冇話喺前線即係一齊頂過警棍啊，或者清場嘅時候都有一齊守住啊？咁即係有冇呢個嘅經驗？ 冇啊，通常係一齊坐低咁樣就，通常同啲人傾下偈咁就互相認識咯。但係喺前線真係同警方有啲咩碰撞咁樣，平時都係自己走過去睇下，跟住就發生噶啦。 咁你 即係通常平時出事嘅時候咧，都係會即係有啲人嚟搞事啦，跟住就大家就會。就去起哄，咁就去個個都自己走過去睇下發生咩事，咁就好自然就發生咗，變成啲警方就突然好激動喎，即係啲警方突然喺度嗌咪咁樣叫大家保持冷靜，但其實大家最多都只係嗌嘅啫嘛，即係 即係即係怒斥嗰啲反接應人士咯。跟住就無啦啦，警察就好緊張啊，又走啲拎盾牌、拎警棍嘅警察走過嚟咁樣。 咁但係嗱，你留咗咁耐，有咁長期留啦，我有啲好奇嘅就係嗰日咪中間清咗場嘅，我已經冇記啦，中間應該係十月尾啊，係咪應該應該係十月尾嗰時清過一次場，即係成年冇曬噶嘛。 咁十月十一號嗰日清。 十一號咯，係啦。咁你即係嗰一日俾人清咗之後點啊？因為我自己有個後惡咁樣㗎，啲嘢清咗咁，但係 嗰日我咁啱半夜嗰陣我就翻咗屋企嘅。跟住我是朝早清晨七点几就来到，那阵子已经得翻一条是咩咧？得翻一条蓝屏线噶啦。 系，应该就系锁定惠丰个位啫。如果冇记错，即系前面。 其实都好似短噶，都即系大都有一半条蓝屏线仲系喺范围入面噶嘛。 咁但系你嗰刻有冇谂过啲即系会做啲咩可以？ 其實就冇咩噶，即係就同其他係識得嗰啲人就坐埋一齊咁講下嘢，即係我哋都有落翻馬路咁樣嘅，喺度坐低咯。 但係嗰陣時好即係眾說紛紜噶嘛，有啲留守好耐嘅人又話啊，我哋應該要轉戰陣地咁樣，就即係或者要幫手擋住啲警方唔好入嚟咁樣。咁就話唔好坐喺個馬路度啦，咁啊就係某啲人先會坐喺馬路嘅啫，咁樣。咁你嗰陣時， 因為當時朝早大家都冇諗其他嘢，就係諗住要守翻住僅有嘅位置先。 咁 跟住所以大家都自發咁樣真係喺馬路度坐低咯，之後就靜靜地坐低咁樣，但係就冇咩行動住嘅。咁好似到咗晏翻少少，大家都會上網睇資料噶嘛，咁就聽到網上好多人號召話今晚翻嚟搶翻啲地方，咁大家咪冇咩，咪等到夜晚啦。 咁但係嗰晚你有冇啲咩感覺？即係都好成功，好似即係搶得翻好多地方， 都搞咗好耐噶，即係成晚。都我諗市民同警方都有好多次摩擦咁樣嘅。 咁但係你都係即係主要喺中間嗰啲人群度，即係聲援咁樣，係 啊， 幫手即 係 頂住。 見啲警察，因為嗰陣時警察係封曬啲斑馬線，唔俾人過馬路噶嘛。咁有幾次唔知點解啲差佬又會突然俾你過馬路咯。跟住一俾人過馬路嗰下，大家就會 嘅人嚟嘅。 跟住一俾人過馬路，大家就好， 梗係過馬路， 好自動自覺咁樣喺馬路度行得好慢啦。 明白明白。 但係其實都折騰咗好多個鐘，最後先至警察先至放棄嘅。 同埋中間啲人都有，即係我冇記錯，好似都有守過一陣 H&M 出邊嘅，咁跟住又再清咗。不過呢個就唔係訪問入邊嘅， 同埋清嗰下警察都真係用行使佢哋嘅暴力，即係攞住個警棍真係會追住啲人打嘅。 咁即係屋企人或者朋友啦，有冇話即係佢知唔知你嚟即係有戰往都知嘅？咁有話即係好反對定係因為咁樣而嘈交？ 多數都係不置可否咁樣。 哦，即係。聽過算數， 係啊， 咁但係有冇話即係好多即係偶爾俾啲説話你聽咁啊？定係都係其實都冇嘅。 冇嘅，即係如果真係問佢哋支唔支持嘅話，佢哋都會偏向支持嘅。即係佢哋都一般都會知道真係錯嘅係政府噶嘛。 咁但係嚟話見到佢哋都會支持嘅話，會唔會即係嘗試再解多啲俾佢聽？希望佢會即係唔同嘅諗法，例如佢會陪埋你行出嚟，或者其他嘢。 每次係表現冷淡咯，即係即係點講咧？即係好多都似係都知道個社會係衰嘅，但係就可以係懶咯，唔想付出。可以咁講。 咁你 即就算係我十月頭都有同幾個朋友一起落嚟㗎。係。咁過咗排佢哋都唔嚟，即係問佢幾時再落嚟啊？佢哋唔答我咁啊。 但會唔會覺得咁樣同啲即係以前嘅朋友疏落咗咁樣？即係嗰啲唔答你，跟住 都會㗎。 都會。 嗯。 佢哋跟住就冇見你㗎咯，即係驚你嗌佢落嚟㗎咯。 即是他们可能都知道我会来占领区这样的，他们可能都怕找我聊天，即是怕找我聊天聊天，我又会劝他们来帮手。 你觉得这个运动里面有没有学到什么，或者有没有觉得有什么突破了？即是 突破了，是啊，美国的运动，即是自己来说，有没有什么即係自我突破嘅嘢，或者係學咗啲咩？ 唔一定係啲行動上，即可能你想法上面都得，即係有啲 想法得啦， 朋友得啦，或者各種嘢啦，經驗上啲咩身體嘅 想法，其實冇好大改變啊。 但係就其他行動或者其他經驗上面，有冇話啲咩多咗嘢？ 可以話睇法啦，我就覺得大家對抗爭嘅主席係唔同咗好多，真係要即係要對抗而家呢個中共或者港共呢、這個算係極權嘅統治，我哋真係要即係要去得盡啲啊！即 係 唔可以好似以前， 即係你覺得就算有咁大嘅。嘅分嘢，即係好多時大家以前就話：，哎，我哋咩啦，同一把遮底下就唔好分咁多啦。咁但係而家你嚟話，你觀察到呢個分嘢，或者係可能 嘢 你頭先話個注釋好唔一樣啦，即係話大家對於抗爭嘅手法上面。咁但 係即係我嘅意思係話，以前都係好例行式嘅抗爭模式咯。咁例如係遊行啊，咁遊行完之後又搞集會，跟住就等清場咁啊。 即係你意思係？而家同以前唔同，就唔係依家啲人入邊會有唔同嘅。 即係我講大家喺度做緊抗爭嘅對抗爭呢個定義都唔同咗，即係會係持續性嘅。 但係會有同即係好多學你話齋個注釋又唔一樣啦，咁我就自然會理解為咁，自然就會有唔同嘅人，即係唔同嘅群體可能對於嗰個抗爭嘅手法就會。理解會唔一樣咗啦，我咁講啦。 理解唔同嘅咪就係嗰啲政黨，佢哋都仲係會搞遊行噶嘛。 但係有冇合作嘅空間？ 但我哋就睇住佢遊行完又散水咁樣，我哋會好好笑啊！睇住佢哋。 明嘅，我明嘅。但係嗰個位置就係有多人去問啊嘛，即係其實有冇個合作嘅空間啊？即係佢咁中意遊，咪佢遊把去咯。咁但係佢都有佢嘅角色嘅，咁我哋就要好嚟利用嗰種角色啊？定係你覺得其實唔係嘅？調翻轉就係我而家見到係咁樣啦，就更加冇合作空間咧。咁即係你會點睇呢樣嘢？ 其實冇話合唔合作嘅，咁佢做嘅啱，咁佢哋咪我哋都有得嚟做嘅。咁例如佢哋做嘅冇用，我哋都無謂鬧佢啦，即係由得佢做咯。即係好似學聯話想上北京咁樣，我哋咪睇住佢做咯。最後乜都冇做到。 咁但係有啲人話其實都學聯上北京都即係佢哋自己都預咗唔得㗎啦。咁都係即係希望唔知道會唔會即係做呢個動作之後有啲。即係你唔知啊嘛，今日唔知聽日事，可能做咗睇下有啲咩反應咧咁樣。咁你點睇呢種咁嘅講法咧？即係試下咯，冇壞嗰種。 我都會覺得佢咁做係冇用的。 明嘅。 但係咪有得去做啊？ 明嘅。咁嗱，嚟緊啦，即係個佔領區，如果可以捱，我當 let's say 捱到下年年頭咁樣啦。即如果有咁嘅幸運嘅話，你覺得個佔領區可以點樣運作落去，或者有冇啲咩發展空間，或者有啲咩發展策略咁樣可以做嘅？如果捱到嘅話， 其實唔使講捱到嘅，就算而家講都係啊。 我而家啦，當冇俾人 咁而家基本上就係冇下一著。 咁 嘅原因咧，就係因為其實真係真係決心去抗爭嘅人數其實唔係好多咯。嗯， 有冇話嘗試就 係平時有啲時間都呢度都人流好多嘅，咁就 就其實唔少都係咁行過嘅啫，就唔係真係喺度留守嘅人咯。 咁但係有冇話即係諗住，即係如果趁而家都唔再掹多啲人嘅話，就冇機會咧咁樣。即係所以就調翻轉，會唔會而家諗住想主動做一啲嘢，定係其實都覺得都冇噶啦咁樣？ 唔係啊，咁而家人數就我就覺得係唔夠多人有一個升級係嘅行動嘅，但係都足夠可以守住呢個佔領區咁樣咯。 咁所以如果撐落去就暫時都係撳住先啦，咁樣。 係啊，咁個結果咪就好似咁咯，好似而家咁都係維持咗呢個現況咯，就冇乜大轉變。 有冇話即係繼續係咁，其實會越嚟越少人咧？定係其實你覺得堅實嘅人都係差唔多咧？ 我覺得都係差唔多。 因為我聽過前面我前日琴日訪問過、一位即係、本土嘅朋友，跟住佢話啊覺得有啲擔心，好似話越嚟越少人咁樣，即係有個感覺咁樣，咁所以就問一下。咁 我諗再遲啲可能會有人會因為經濟理由而退出嘅，咁我就 經濟、 我都覺得有可能。 即係留得太耐冇翻工噶喎。 係啊。 明白，咁我放工嚟咯咁樣，咁你可唔可以咁樣講？ 放咗工嚟啊！其實唔少人目前都係咁嘅，即係放假同埋放工嘅時候先會落嚟咯。 咁嗱，調翻轉啦， 加埋嗰啲人，我哋其實好多人嘅。 啊！ 但係就會有一個尷尬嘅場面，即係就算我哋趁住嗰個好多人嘅時候去有新嘅佔領地，但係到日頭都會冇人守噶嘛。 係呢個係比較麻煩。嗱，咁聽日嗱，我當聽日就清場啦。亦都其實我而家傳緊係聽日清場啦。咁如果聽日真係清場啦，咁你點樣？你覺得會可以點做呢？ 其實冇咩諗法，就我諗大家都會有個共識。就是化整為零咁嘅策略。 你自己有冇話諗過，即係有冇有作嗰啲咩打算，話到時會諗住跟埋人去遊擊啊，定係留？ 唔係好簡單嘅啫。咁清場嘅話，咁咪自己執翻啲帳篷啊，執翻啲物資咁樣，即係執翻自己嘅物資。咁或者再睇下有咩其他人幫手，即係可以幫其他人手再收拾嗰啲物資咁樣咯。咁。執完之後就是上網 第一 part 的問題我們差不多、 上網之後呢，我自己就覺得不用擔心什麼的，自動大家就會 有流傳，會流傳要去哪裡行下街啊，去哪裡買下東西樣的 我第一 part 就差不多的是是是你會不會還有什麼想補充講翻先之後，我哋問開，冇就我轉落第二。 唔係，唔係，我想繼續講，因為、因為唔好擔心嘅意思咧，就係因為開頭呢個係呢、這個雨傘革命係一場運動啦，但係過得耐咗，我覺得呢個已經變咗一個香港人嘅意識形態咯，即係大家都有一種抗爭嘅意識咁樣，呢個就唔同一場運動喎。咁一場運動係可以被警方清場，但係個意識係佢哋打壓唔到噶嘛。即係只要我哋群眾就仲有呢個意識，咁我哋都可以一直進行抗爭咯，就唔會停嘅。 咁我、即係如果你冇補充，我就去到呢度先啦。咁我嘗試進入去第二部分，就係、是、關於即係、其他人或者公眾啦，或者嗰啲唔係佔中嘅人或者佔網嘅人，去對我哋嘅一大堆嘅質疑啦，咁樣。 嗱， 咁 開始先，我哋聽下。 大紀元，而家我成日覺得，即係如果再咁，我諗下，我唔知睇下大紀元幾時要執嘅時候，就知道香港嘅媒體幾時玩完嘅。 剩翻真係我哋呢個陣營嘅報紙啊，得翻兩份，一份就呢、這個，另一份就《二月時報》。 好，咁啊，我就進入第二個環節嘅訪談啦，咁樣，咁咧就 你怎樣看啲人話，即係我哋呢啲佔中、佔王、佔同的人是外國勢力呢樣嘢咧？ 啊！拗曬頭，其實冇咩好講。 但係唔係嘅，總有啲親友或者你行過，總有啲街坊朋友會講啲咁嘅嘢，咁你會點回應佢咧？ 啊！我冇咩回應，我覺得好無奈啫嘛。咁佢首先要指控我哋，佢要有證據先得噶嘛。即係佢無啦啦咁鬧你，但係唔攞出證據，咁我哋都係得啖笑噶。 咁佢就話：咁咩咯？嗰啲咩民主基金嗰啲幾多唔知千萬幾多百萬咁樣，咁佢又噏即係。又噏到出嚟嘅，又跟住話聲稱嗰啲學生團體收咗幾多錢咁樣，咁又聲稱嗰啲唔知各種嘅黨派背後有錢，包括嗰啲即係議員咁樣，咁無一幸免嘅，即係你由左中右都會有可能俾佢揦著噶嘛，即係就算你話熱血時報咁或者大紀元咁，背後都有團體噶嘛，佢話嗱啲全部收曬外國錢啊咁樣，咁佢又喺唔知邊度聽咗啲嘢翻嚟，啲藍絲嗰啲咧咁樣，咁就佢噏到俾你喎，咁你會即係點樣應咧？到時你覺得可以？ 我覺得應佢真係嘥氣，都係嗰句，即係佢嘅。他又不是拎出有力的證據，那我覺得無謂應他們，因為留言就一定有的 了。那有些就即是相對好像實質一點，就是有些人說啊店鋪頂不住了，真的倒了這樣，那可能甚至有老闆走出來說真的倒了的，我當他不是那些強記走出來打人啦，抌嘢啦咁樣，咁但係即係有個人有個老闆就出嚟同佢講話，喂佔中之後啲生意唔好喎，執咗喎咁樣，或者我下個月要執啦咁樣，咁你覺得可以點樣即係回應或者點樣去看待佢咧咁樣？ 咁我哋都會覺得唔好意思嘅，咁因為佔領運動點都會對啲商鋪生意造成影響，咁我嘅意思。其實就不是真的交通影響到那些商鋪生意，那是根本個社會的人的思想不同了，那他們可能的在這段期間他們的購物意欲都減少了嘛，那我覺得如果真的生意減少，會是大家購物意欲減少反而是主因，即是不會是佔領直接造成的影響嚟嘅，會係間接咯。你明白啊？你 get 到嘅意思 啊 ？get 到啊！我 get 到啊！係啊，因為 即係大家個諗法唔同咗啊，即係可能佢哋娛樂都唔同咗噶嘛。 會啊會啊！我哋頭先傾偈都話有套戲想睇，有落嚟佔領就唔記得睇咁樣，都會有呢啲咁嘅狀況係啊，係啊，我明白你講咩，所以但係。即係有啲人就會話啦，咁你而家嚇話民主又話就出嚟佔啦咁樣，咁跟住轉頭你又話最低工資你又走出嚟佔，全民退保又走出嚟佔，東北你又走出嚟佔，跟住呢樣嗰樣又走出嚟佔，咁日日香港咪俾人佔到冇時停咯咁樣。 咁你點樣理解？ 即係你講啲人投訴噶嘛？ 係啊，啲人會咁講啦咁樣，咁你會點應佢哋咧？ 有啲人就會話，如果支持得今次，咁你次次有嘢想要，你都走出嚟佔，咪會搞到好麻煩。你點樣回應呢個？ 但係點解要講到下一次咁遠？ 咁我哋就話，咁好合理啊！嗱，你而家咁多人就即係嗱，你開咗個頭， 覺得好笑啊！因為今次都未知佢幾時完，咁佢講到下次，我唔知點答佢。即係我覺得今次我哋群眾已經有種覺悟，就係不成功就唔收手嘅，所以好難講會有其他幾次啊！即係大家會有一種盡地一鋪嘅心態咯。 但係啊，你睇盡地一鋪啦，咁點解會嗰種盡地一鋪嘅感覺去到今次會特別大呢？其實 因為今因為今次的革命發生了很多事嘛，中間大家又發現到有警察和黑社會合作的情況啦，又有很多 傳媒都扭曲事實啦，咁同埋高官都仲要抹，即係抹大隻眼講大話咁樣。 咁但係我聽過啲以前即係菜園村嘅去守村嘅朋友都講話，我以前都係咁噶啦。其實一路以嚟，警察同埋黑社會都唔係第一次見到佢合作，不過嗰陣時冇人理啫嘛，咁樣咁。你覺得係咪真係冇人理，定係未咁明顯？ 今次係比較多人知嘅嘛，都係 咁但係除咗即係警察或者黑幫之外，仲有冇其他即係咩因素令你會覺得好似今次係特別啲唔同啲，或者就好似唔爭就會冇啦咁樣嘅感覺？ 仲有啊，仲有。另外今次我哋嘅佔領者都俾傳媒抹黑咯，同埋俾政府高官，啲政府高官都會話我哋係即係點樣講？ 你點樣去睇啊？例如有啲即係頭先我講啦，都有好多種唔同嘅人提出嗰啲質疑啦，咁樣咁，但係你話即係翻到去生活上面，即係咁啱你而家。即係冇開工啫，或者揾緊工啦。咁但係你翻去開工嘅時候，總會好多同事係，即係我哋都係有呢個感覺噶啦。即係總有啲同事就喺度鬧，或者其實甚至佢唔係鬧，唔出聲嘅，啊好冷淡嘅。咁你覺得同唔同佢講咧？即係關於呢啲即係你嘅政治理念，或者對於佔領嘅睇法，或者係即係呢啲嘢，你同佢講啊，定唔同佢講？定係呢啲都係冇得救，有得佢啊？定係點咧？即係你嗰、那個你會傾向個態度。 冇話點樣喎，即係有機會都會嘗試嘅。 有機會嘗試。 啊， 你覺得？ 即係如果佢哋，即係其實要宣傳呢啲理念都有各種方法嘅。如果佢係好都比較注意政治，咁咪真係直接啲同佢講講呢啲點解要出嚟抗爭咯。咁如果係冷淡嘅，其實都有方法嘅。即係可以串下佢哋咁樣嘅，即係你逢親佢哋喺度抱怨啲鋪租咁貴啊，啲樓價咁貴啊，或者啲地鐵又加價，巴士又加價，咁咪可以喺隔離咁督佢一兩句咁啊！ 你有冇知除咗串下佢之外，你覺得 佢哋都會對政府有抱怨噶嘛？即係就算對政治立緊啲人都會抱怨呢個社會係轉壞噶嘛，咁我可以串下佢哋。 有冇試過邊啲手法係即係比較湊效啲嘅？你覺得通常用咗某啲，即係你有冇諗過用過冇話經驗過啲咩手法就啊？佢哋好似都會肯臨啲，肯同你講下嘢，好即係唔會咁硬或者咁冷淡咁樣咧。即係有冇試過啲咩？即係頭先你話政治關心嘅，咁啊同用政治方法講啦。但係唔關心嘅，又可以試用其他方法或者串下佢啦。咁啊，咁但係除咗串下之外，仲有冇其他啲方法你會試過，或者其他進路咁樣？我唔知啊，即係有冇試過，即係 其他方 法可以成功地可以氹到佢落去同你傾下呢啲嘢噶。 可能都是品性難移，我係冇乜點成功過。試過最多試過一幾多個咧？試過有兩個朋友真係來揾我嘅。 咁我用咩吸引佢咧？即係我同你食間飯嗰啲。 都係佢自己決心先重要咯。咁我。即係朋友角度又比較難鼓動佢落嚟咯。 今次就我哋呢一嚿成嚿嘢啦，咁啊話要爭緊民主啦，咁樣咁一般大家理解民主就梗係即係議會政制啦，咁樣咁議會政制係少數服從多數噶嘛，咁所以就有人鬧啦，喂我哋呢班人而家咪我哋就係少數嚟嘅。外面啲先多數噶嘛，做咩你哋爭緊啊？話要爭一個少數服從多數嘅制度啦。但係你哋而家少數喺度騎劫緊多數喎，咁樣有人咁樣講，咁你要點睇呢個指控咧？或者呢種批評咧？咁樣可能 其實好搞笑嘅，大家 你而家讲呢个题目系民主噶嘛？ 系。 咁如果你要想讲民主噶，就先要呢个社会系有民主制度咯。咁你未争取得到呢个民主制度，咁你仲讲咩咧？即系我系，即系至少我哋都要努力争取到香港有一个民主制度基础咁嘅政府。 你对于未来嘅香港人啦，或者你头先都讲话好多人你身边都可能好冷淡咁样，你觉得佢哋可以即系所谓觉醒啦，或者会肯行出嚟啦，或者至少唔好闹大家啦，即系嗰种状态，你觉得会越嚟越好？呢种讲法，你觉得系乐观定系唔乐观咧？即系你觉得其实佢哋系唔变嘅就唔变，定系其实你觉得会慢慢都会越嚟越多人会有呢种即系？可能是會支持或者走出來或者至少會鬧少你兩句的狀況這樣。 其實我覺得那堆人就算是可以算是一種遊離分子，他們有時候都會看報道的嘛，他們會因為報道是傾向哪一邊他們信哪一邊的，好像之前發生過七警打人的事件，即是暗角打獲這個事件嘛，那就發生這個事件之後就多了人支持我們的，那其實就不需要太介懷他們的看法，他們因為事情的轉變而轉態的嘛，那我可以說如果我們到時真的成功了，他們就會支持我們的，即是好像我們即是 我聽過一個演講者的講法很有趣，即是到時我們爭取到民主的話，他們就會說我都說的堅持就會贏咯然後如果我們最後是失敗了，他們就會說我都說的你們阻住條街是這樣，即是不守法的這樣，即是他們可以說是沒有主觀意見咯，會跟隨傳媒怎樣說的怎樣想的。 例如你曾經可能都是一個未必那麼有主觀意見，但現在你很有主觀意見，即是至少我現在跟你聊天都知道，那你會有想法，其實你這一種轉變有沒有辦法可以即是好像揼這樣揼回去你身上，有機會他們都好像你這樣會肯想多些東西，或者肯即做多些東西， 有什麼方法的嘛？ 我覺得人有沒有即你覺得你都是一個即是過來人啦，我可不可以這樣說，至於人人其實都是過來人來的啦，即包括我們即大家最多都是不想想這樣，但現在我們肯想啊，我們肯做啊這樣，那其實那些是不是真的完，即有沒有辦法用我們的經驗撿回去令到他們變得比較像我們呢？ 其實比較難的因為如果有心想知道這件事，他們即是大把資料給他們看的嘛，如果他們都是冷淡對待這個革命的話，那我都不清楚他怎樣劝服他們。 你記不記得你大約幾時或者什麼東西令到你會突然覺得想看一下多些東西，至少或者至少想理一下周圍身邊的事情發生？ 即是說我何時覺醒了，即是政治方面覺醒 了，第一下啦，是的，可能那時最初未必是政治，可能不知道什麼， 最初可以說是從毓民掟蕉這個事件開始， 那時你覺得不知道為什麼有人掟蕉，所以你就想了解一下， 是 的，我第二部分差不多，其實我想問第三部分就關於即對民主的一些想法啦，這樣咁就當叮一聲啦，聽日我哋突然之間唔知咩事，梁振英死咗又好，或者朴心珠又好，我哋全部可以即係雙普選啦，冇咗功能組別啦。咁你覺得係咪就一天都光曬咧？定係其實你覺得仲有啲嘢爭咗，定係點咧？當嘅啫，當聽日就乜都有曬啦，我哋要嘅嘢。咁係咪就？如果不 OK 的話，可能就慢慢慢慢，係呢個係要諗下嘅。 或者話，即如果即而真係有普選嘅時候，你覺得你最想首先即透過呢個制度，你想 解決啲咩你覺得係社會問題嘅嘢先？ 啊，係，都係一個。 即係你會希望嗰個民選出嚟嘅領袖係幫係會做到啲咩去幫香港？ 即係最首先，我希望香港可以重建翻三權分立呢個體制咯。咁因為而家根本就係三權勾結噶嘛。咁立法嗰班人又係即係又係會行政會議嘅成員嚟喎。咁另外法庭都係會。會幫助啲幫助解決啲政治問題，咁根本就係三權合作嘅狀況咯。咁我希望即係可以透過普選嘅制度，咁呢個政府真係會重建翻有三權分立呢一種嘅架構嘅。 或者再 當然，我希望到時嘅。政府真的會是受這個民意的壓力咯。 咁、但係嗱，或者咁樣講啦，其實而家 詞彙我講唔到啲好正確嗰啲。 不如咁樣，你覺得香港而家比較嚴重嘅問題會係啲咩？即係如果你啊覺得，假設我俾三樣你揀咁樣，可能你會覺得邊三樣係比較當前你會見到香港有嘅大問題？ 大嘅問題。 即係撇除政制嗰個之外，即係其他社會性嘅或者係民生性也好嘅一啲。 最大一個就係而家中共殖民嘅問題好大咯。 中共 殖民嘅問題。 如果再確實啲咧，即係 好多，即係好多人嘅自由遊行啦，咁好多新移民落嚟啦，咁同埋同埋中共係可以話暗中不過我哋冇直接證據啦，會即係會覺得佢哋係會影響住好多財團。 咁如果聽日就即係我先中共繼續存在啦，即係我嗰個假設就係、是，但係聽日香港有曬頭先我哋所講雙普選同埋廢除功能組別啦咁樣，咁你覺得嗰、那個頭先你講嗰啲你最擔心嘅問題，其實你覺得會唔會改到或者改變到，定係其實都係危乎咧？包括自由， 即係當然唔會一次過解決曬所有問題咯，不過。這個是第一步， 但是譬如剛才說中共殖民，那你期望那個民選政府會用什麼方式去改變這個狀態？會不會有些實際的政策的建議你覺得是可以做的？ 其實就如果你看立法會就會知道，其實是可以說是泛民主派呢班人係有多數嘅民意授權噶嘛，咁好多啲建制派嘅議員，例如係公民組別嗰啲咧，其實佢哋係非常少票喎。咁我覺得如果真係有全面直選嘅話，咁樣個立法會真係會跟翻民意嘅授權。咁即係我哋所關注嘅好多問題，就係、是、例如鋪租太高啊。即係地價，即係租金太高啦，又或者好多自由行嘅問題，咁即係到時嘅立法會比較會聽取我哋民意咯，即係好多有利民生嘅政策會真係通過得到咯。而家通過唔到係因為俾功能組別同埋分組點票影響而過唔到噶嘛，即係至少會有呢個功效先咯。 或者我會嘗試又咁樣去問一下、就是，就係即係而家好多議員啊，因為先你提到話即係暫時望落都有啲樂觀，就係、是、泛民嗰邊就似乎嗰個民意授權係比較充足啦。咁如果第日即係有一個直選嘅話，就呢個位置會相對樂觀。但係換另一個角度睇，就係其實而家泛民入邊有好多議員。甚至其實到時係唔單止係泛民啦，甚至係建制嘅人都可以選啦。咁但係至少泛民入邊好多議員同埋大部分建制嚟講啦，其實佢哋對於我哋頭先啱啱傾嗰啲關心嘅議題，可能會有利喎。 或者再確實啲就係有啲人可能啊自由行嘅就覺得係 cut 啦咁，但係咧就唔代表我覺得要減租嘅喎，即係或者有任何嘢去即係規管啲學你話齋鋪租啦，或者係房屋嘅問題想處理嘅時候，其實可能佢到時就唔係咁樣投嗰張票。咁你覺得即係甚至有人會講咁樣講啦，話即係其實到真係有咗補選嘅時候就。未必是而家，即係見泛民嗰啲票未必係而家咁樣投發嘅喎。咁你會點樣睇？覺得嗰個即係喺個制度上面，或者成個民主嘅運動上面，有冇啲咩可以再做多啲去避免呢件事發生咧？ 即係你嘅憂慮會係個制度改變咗之後，但係即係但係呢個。民主制度實際上是幫助不了民生的，那我的回答就是其實有了民主制度之後，大家的改善生活這個進程都是要慢慢做的，即好像台灣很多年前已經有民主制度了嘛，那其實都是要不斷地歷練咯，即至少大家遇到一些做得錯的政府或者官員，大家都至少可以有罷免權，就同埋又或者咁講，佢哋都係有一個期限嘅。即係如果佢哋真係做得差，大家可以到下一屆選舉就唔選佢哋咯。即係會，即係呢個係同極權統治最大嘅分別咯。即係大家係可以。會不斷進步的、 但是例如剛才提到台灣啦，因為即、台灣都有一些例子，就是一來啊，應該這樣說，台灣的狀況就是現在都即傾向得兩黨啦，這樣不是選 A 就選 B 啦，跟住到最後就是 A 做不好，即可能 A 和 B 就暗砍已經有些狀況，因為都是不是 A 和 B 嘛，這個可能是第一個問題啦，那就順便看你怎麼看啦。第二個問題就是即係好多台灣嘅朋友都同我哋講過話，係啊，我哋個問責制有問責噶，咁但係就有啲似大陸嘅，佢哋覺得就你叫完佢下台，佢下完之後轉頭用另一個崗位上翻台嘅，咁你覺得即係嗰個狀況係即係你會點樣去評價呢種狀況咧？ 即係因為啱你提起台灣先諗起呢個 Big Five 嘅。 這個有點難過 我也是剛才因為你說起我突然想起，所以不是我們的熱問題， 之後我都沒想到問一下 那是要都要繼續要等一些市民或者群眾是自己都是有多一些認識咯，我不知道怎麼說的， 但你到時都會負責幫手說出來，或者會你會說即假設有這些狀況發生，你就會好像現在這樣會負責走出來去出聲， 即是可以這樣說，民主制度是一種工具的，那這個工具的用處呢就是令到這個社會制度好一點，但是都要看用這個工具的人是懂不懂用，咁用呢個工具嘅人就係市民啦。咁大家要，我覺得係要用得熟先會好咯。哦，呢個比喻 明嘅。嗱，咁你點樣睇一啲咧？即係少數族群啦，即係尤其而家我哋都好多南亞裔啊，或者可能係即係菲傭嘅問題啊，或者係同志嘅問題啊。即係如果覺得民主制度底下，即係佢哋就會變咗少數人啦，咁樣咁有冇即係你覺得需唔需要去即係照顧佢哋，或者如果要照顧佢哋，有冇一啲具體嘅諗法可以點樣做到呢個民主制度底下？或者其實菜園村或者東北都係少數人嚟，咁樣啦，係即係我突然間。 其實我想講另一個詞匯，要公義啊嘛，我就唔知公義係咪等於民主啦。 咁你 可唔可以講？ 你講啊， 係咪同一樣嘢咧？我唔知啊， 我都唔知點答。 因為我哋公義嘅定義係即係有兩 兩點噶嘛，咁一點就當然係計翻一個對大眾嘅淨利益啦，即係用一個總利益減一個 總嘅唔好嘅， 係啊，係 啦， 即係點啊？淨 係啊，好似減壞處， 減總痛苦嗰啲咁嘅嘢啦， 係啊，咁呢個可以引申出少數多服從多數噶嘛。但第二個點咧，就係講緊每個人都有翻自己基本嘅權利，都要尊重嘅。咁呢、這個即係每人都有一個都要有一個底線嘅權利，大家要俾到佢咯。咁先可以合乎公義咯。咁第一點少數同多數咧，就唔可以超越第二點嘅。即係每即係就算係少數人都要有翻佢基本應得嘅權利咯。 有趣，我唔係成日聽到好多人講呢樣嘢，係啊。 咁我覺得，如果真係有一個合乎公義嘅制度，咁應該係要呢兩點都要 做到曬 先得嘅。 最後一樣嘢咧，就係、是、問翻你頭先講話其實你都有答過下先， 慢啲。咁即係例如。例如而家啲真係有民主制度嘅國家，即係我唔係好熟實際 example 啊。咁即係啲例如選議員，咁一啲都有一啲制度可以確保一啲小政黨真係會攞到議席噶嘛？有咩 example 咧？即係例如比例代表制就係例子咯。咁例如一啲大政黨可以一個咩啊 單議席單票制 係咪唔係喎多議席單票制係多議席單票制 係啊我知道 即係嚟而家比例代表制香港都係用緊噶嘛咁係多議席單票制咁例如一啲小政黨佢可能因為啲票源都係集中翻咁佢都可以就算是小一點的政黨都可以拿到一席的嘛即是會對他們拿到議席會有比較高的保障咯我覺得這個就是會比較保護少數的一種政策的 到最後一條啦，就係頭先，因為其實都問過一下嘅，就係覺得香港同大陸個關係啦，咁樣。咁到最後諗下，如果有咗民主，因為頭先都未真係好認真問啦，即係覺得頭先我哋講一啲幻想啦，實現曬變當真啦，變咗。咁你覺得即係我哋可以點樣同中國大陸處理即係我哋之間嘅關係咧？ 呢個其實最複雜嘅問題，因為我覺得個個人都有唔同諗法嘅。 係，你點睇咧？其實？ 我呢、這個就純粹自己個人諗法，咁我就我覺得如果即係你講香港有咗民主制度之後，咁 有曬頭先我哋講， 即係我希望大家會即係會搞公投 啊，即係好似早排英國嗰單咁樣啦，定係 係啊係啊， 你嘅意思係嘛？盡在不言中，你係想講嗰樣嘢，定係 大家會？ 定係你其實係指引第二啲嘢咧？公投 唔可以，我講得白啲啊，即係就唔可以話一定係要香港獨立嘅，咁就可以搞翻或者搞公投啊，修改基本法咁就得啦。又或者例如黃毓民都講過會做一啲全民制憲咁嘅動作 但是怕有個位置就是可以是剛才我講的想即個幻想是因為不知什麼原因的權鬥他放了給我們到最後其實他都不會放個主權給我們樣在那一種張力底下你覺得可以怎樣處理呢 中共不會允許你的嘛 即是當不允許你主權我當他都是不覺意因為不知道什麼原因給了你這個民主政制或者可能他真的當突然醒覺了他們覺得找你來做實驗先樣但不代表我要給你獨立的嘛或者給你做更多的事嘛所以就還有有些國家都會特意不給你公投即是沒有公投制這樣即是我給你有民主制但是民主制不包公投制樣那你覺得即香港是不是那個位置就可以有些什麼多呢 首先我覺得共產黨不是乜都做到的咯，即係例如梁振英落台呢單嘢咧，咁我覺得其實共產黨都會有壓力想要梁振英落台嘅，咁其實佢都礙於香港假假地都是一個特別行政區，咁就如果梁振英唔肯下台咧，咁其實共產黨都冇去扶喎。即係佢哋都有個壓力，係唔可以好強硬咁逼梁振英落台噶嘛。咁如果到時香港真係有普選啦，咁可能共產黨都一樣會有呢種壓力，而唔會好明目張膽咁反對我哋咯。 我哋差唔多噶啦。 我有少少想翻翻第一部分，因為我自己就對啲實際上喺度發生嗰啲事比較有興趣，即係你頭先都講話你喺度咁多日，你都認識到唔少朋友噶嘛。咁你同佢哋嗰啲即喺度識嗰啲朋友係即都係咁樣傾下偈啊咁樣識翻嚟。 爭爭在有支咪冇支咪啊嘛，都係我哋好似我哋傾。 咁有冇啲咩即同呢啲咁嘅朋友嘅相識，有冇啲特別你印象深刻的經驗咁樣咧？識到啲咩特別嘅人咁樣？ 識到啲咩？ 定係都係啲想法差唔多嘅人咁樣？ 想法大家差唔多。即係我識到嘅有一半都係啲唔係好想講添，即係唔係好想稱呼佢哋，其實係。 都難稱呼。 即係政見上同你都 原諒我，即係係一班師奶咯。 我即都是呢度附近的街坊。 不是噶，即系我识到最远的住屯門或者住粉岭都有。 哦，咁佢即令到你 但系令到好震惊喎！佢哋系非常之热心噶。 但系即令到你会叫佢哋师奶，即佢你讲佢哋嗰啲有啲咩共通点，令到你会咁样去統稱他們、 因為都是已經有子女咁樣， 即係唔係因為他哋想法上面或者啲咩有啲咩共通點？ 哦，唔係啊， 即係都係 頭先好尷尬嘅咧，因為喺高登上面師奶嘅用法有啲唔一樣同我哋係。唔介意，其實我哋都訪問完㗎，你 係喂，補翻啲域或係中年嘅 成長啊！想 買 你有冇興趣 參與 啲恒生指數相關 嘅 投資？ 哦， 咁就冇啦，係啊，我哋唔投資。 我啲叫做清冇錢投資。 係啊，我哋呢啲 我啲月光族，月光族冇錢投資。 好多支啊！冇啊！你哋有支就要投 多支。 冇啊！我真係月清，唔好講笑。 或者嗰啲嗰邊嘅時候。 好啦， 升 咗都冇計，覺得幾嚿水買得到。有咩股可以幾嚿水買到你話先？ 咁我就要讚你，你真係有眼光啦。咁但我都係買咗。呢部咩？唔好意思，白下少少。上一次。係 咯。 係。我經過嚟探班啊，睇你哋傷唔傷心啊？琴日大陸啲人drop咗我哋個鄉政府俾我哋同佢傾偈喎。你有咩打算？ 冇乜 咁講，其實都預咗佢聽正咗朋友㗎啦，不過冇諗過要點整咧，都係唔快嘅。 冇諗過做咁多功夫冇 一樣。冇乜感覺， 咪預咗，唔係冇諗過，預咗係咁樣。 預咗，當你已經發覺預咗嘅時候就冇乜㗎啦，冇乜都 係。係一個冇乜神質。咪係一個冇乜實質， 就好似有啲即係如果你女朋友你都預咗都係掹唔翻嘅時候，同你講分手，你都覺得好正常一樣，都唯有係咁啦。 咁你有冇係基督徒啊？你哋呢度係基督徒嘅站？ 佢係。 我 唔係。 成功就將佢。 哦。但係 我平時路過咧，都見到有啲人都會揸住部機喺度訪問。咁除咗我哋呢啲咁嘅訪問，多唔多呢啲？因為我哋主要係覺得即係驚冇人記錄低咁樣，所以嚟做，所以都想知道究竟多唔多人做緊呢啲記錄。 好似今日早前都有一個叫咩輸入大學，都有啲學生過嚟想做訪問。 哦，咁都好啲，因為我估而家呢個年代咁多人有機都應該唔使驚冇人記低。以前就話即係唔係個個有相機，而家個個都有部機，電話都已經可以拍片錄音，都應該多啲人記錄嘅。 覺得 佢哋。我真係歷程。 不過你一講起記錄呢個事件，我又唔係咁開心。 好點解嘅？ 因為太多嗰啲。太多扭曲事實俾啲前輩。 哦，咦？係喎，其實頭先 即係我覺得大家打收到嘅信息係完全係錯咯。 哦，但係即係你頭先話你覺得即係大紀元同埋熱血時報係最靠，即係而家 係比較 靠住。即係咁你，即係你話自從鬱敏訂超開始。就開始留意，但係你一開始嘅時候都未有熱血時報啊嘛，英文訂超好早，以前已經開始訂 嘅。其實咧，我哋嗰個諗法咧，本身因為即係點講咧，因為我自己嗰啲朋友入邊咧，又有左又有嘅，即係所謂而家大家嗰啲即係 label 上面左右嘅，我都有啦。我又發覺大家嗰種即係爭拗，其實都講唔清嘅，甚至即係你一旦去好想去問呢啲嘢，或者去分呢啲嘢嘅時候咧，就。即係到最後其實都唔係好如意，因為根本大家就會喺度拗交咁樣，咁所以就想還原翻一啲比較根本嘅問題開始問起，或者想做翻啲咁嘅記錄咯。因為如果唔係就好似大家，因為我自己眼見有好多朋友其實係差佬打過嚟嘅時候，其實大家都係企埋一齊嘅咁樣，都係大家咁樣衝去前。咁但係有陣時就唔知道有啲可惜咯，所以就想用其他方法去做一啲記錄就。未必是去跟住某啲團體做記錄咁樣，唔知啊，希望成功啦！今次我哋， 我都好嘅，多人記你嘅事件。 係啊，我哋想試下即係抽開少少，唔喺一個即係光譜上邊去做，都係用翻一個佔領者身份去做。係 咪非常好啊？咁樣， 因為即場， 因為好難好難講，唔知道會唔會中共做嘅手法。即係以後做嘅手法會好似以前文，好似文革或者之前六四咁樣，佢都會改寫歷史咯。即係佢篡改歷史咯，可以講。係， 好有啲。 即係我會驚事後幾年之後，佢哋直情係亂咁講今次運動，即係講佢講成係完全唔同嘅版本。 咁問題都差唔多。 我哋差唔多其實， 因為我哋都